嗱，北上频道又嚟啦，今晚咧我就客串下，咁啊杰斯仔同阿静都响 回归啦， 试一次啦，试一次咁多啦吓。咁今日都当然要讲下新闻啦，因为即系呢排咧，即系嗰啲地下钱嘅问题啊， 系 就唔单止影响到深圳啦，又影响到似乎又影响香港嘅股市。 今日又跌咗千几点， 千几点啊？ 开宗明义净系直情系话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噶嘛？ 当真？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你知跌就一定要揾个原因。 系系揾翻个藉口，揾翻个 藉口系因为地下钱过唔到嚟香港， 话啲钱过唔到嚟啊嘛。 我讲少少新闻啦，咁你评价下啦，即系而家就话咧，即系深圳咧破获地下钱庄，咁其中一个女负责人咧就系呢个中系香港人，话呢单新闻系中央台报道，咁啊话咧每日嘅成交额咧就800万元，咁啊照睇佢应该系人民币啦。咁啊，相信咧有2亿元嘅人民币咧，已经由流入咗香港股市同埋楼市。哇，咁笋啊，真系！嗱，呢个问题咧，即系由来已久啦。不过我哋咧就冇系统性去讨论过， 嗯， 亦都冇咧，即系讲出我哋即系我哋所知嘅一啲实际事情。咁我觉得今晚咧，即系讲呢样嘢，个听众一定好有兴趣听噶啦。 唔系嗱，纯我谂先讲，其实我知道呢单新闻咧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有个睇法咯，我就觉得就系话，即系突然間呢幾日啦，喺深圳即係提款機好緊張啦，跟然之後個人又定咗個咩每一日攞幾多錢？ 3万蚊好似 係啊，每 3万其實咪應該多咗咧，反而 唔係多咗。 唔係你講係提款機， 佢唔係淨係攞，唔係，係你走入銀行都計埋嘅，係啊，即係你有限制咯， 總嘅款項你唔可以係一係提高。 係啦，咁就咁佢就分開兩個，即係兩個方。面啦，即係個人同埋即係公司啦。咁導致到即係呢幾日，我前日就喺深圳嘅，咁就撳機好麻煩啦。我最後都冇撳到。即係 意思就係我更正一樣嘢，撳機就從來都麻煩嘅。 唔係，但係 呢啲係特別麻煩， 更加麻煩。我咧後屘我就最後冇撳到嘅。咁我喺度排緊隊嘅時候咧，大約10几人喺我前面。咁跟住呢我就喺度我又喺度胡思亂想，咁就諗下，咦，如果最近呢即係如果我係揸住架車又要走去入油，跟住再撳 錢 加埋呢就可以玩一日㗎啦，可以玩一日㗎啦。咁後咪我最後呢排下屌又唔好等住，其實貪過去睇下啲咩環境啦，咁後咪都冇排到啦，因為好煩啦真係。咁就見到係有啲銀行呢，我就喺深圳喺呢、這個陽光酒店附近，咁我唔記得，唔知係咪建設銀行，唔記得咗。咁總之就幾部提款機，但係有一兩部係 close 咗咁樣咯。咁大家就 group 埋曬，就喺一部啊咁樣排成10几人咁樣咯。 嗱，我覺得呢個問題上面，首先我哋申報嚟先。嗱，我哋各自講下我哋自己用嘅提款卡同埋銀行先。嗱，我就用中銀嘅， 我用工商， 我就比較多嘅。我工行、中行、建行我都用嘅。 系 啦，都用过啦。 咁但系揿机其实就全部一样嘅啫，即系都系银 行 噶， 唔同噶。 提款机系唔同嘅， 系咩？ 系。 咦，我冇乜研究啊。好彩你喺度。 工行咧就最古怪嘅揿机 吓， 你一入卡落去咧，你就唔系入密码嘅，佢就即系叫你揿咗确认先嘅，唔知点解。 系啊，佢系好得意噶，系好多嘢都要确认噶。 系我 但系 观察 你 实在太差， 就确认嘅。但系你揿完密码之后就唔需要确认噶。 唔系我肯定你讲嘅系有分别嘅，但系就个程序系点咧，我就真系冇乜印象。 系啦，咁中我讲翻我3张卡里边嘅分别先啦。 系 中行咧，即系中国银行啦。中国银行咧就佢就一般操作都正常嘅，但系每一个 transaction 完咗咧。佢就自動咬返張卡出嚟㗎喇。 嗯。 即係變相就係、是、譬如好似你撳錢咁，你佢依家就機撳可以撳20000蚊㗎嘛。 嗯、 啊。即係可以撳到20000。 係啊。 咁但係你每次佢就好似係maximum 係2000嘅啫。 係啊。 咁變相你要撳20000呢就每次入10次卡。 有啲2000有啲3000㗎。 3000唔係中行係。 唔係上海有上海我唔知 㗎。我講廣州區啦。 係。 咁建行就係3000嘅。 嗯。 咁多個機裏面最正常我覺得就建設銀行。 係。 可以 recommend 大家有建設銀行首選。 我冇乜揀擇㗎，通常就見到銀聯咁入去㗎啦。即係就要撳㗎啦。咁、啊、就但係其實我就有個想即係我覺得就係 即係特別留意今日話新聞，即係話就話因為深圳嗰單嘢，即係收緊啲提款啊，點就導致到香港個股票即係跌啊！即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就係話，即係其實大家就唔好諗得咁簡單咯。即係其實我身邊我認識好多啲廣東人咧，即係尤其特別係廣東省嘅人咧，即係由以前賭馬、賭波。跟住到而家賭股票，其實佢哋係有好多好多渠道係將啲錢即係上落嚟㗎。而你話喺深圳撳機嗰個呢，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就唔相信一個主要渠道嚟。即係我舉個例子就係乜嘢呢，其實就係、是、譬如話，因為尤其是廣東省人呢，有好多嗰挺大陸人呢，佢哋自己有親戚喺香港，或者有朋友喺香港。譬如話咧，我哋啲做 agent 咧，我就已經成日就幫啲廠嗰啲老闆咧，有陣時即係話啊三幾萬啊，佢打個電話嚟，咁我就喺香港同佢即係譬如話、哦、買馬啊、買波啊，咁甚至我有啲朋友咧就係啲有親戚喺度啦，即係買一百幾十萬股票啊，買咗然之後慢慢上去先對啊，即係好佢哋其實係好方便嘅，即係未必一定係要需要即係要通過嗰個渠道咯，即係所以我就覺得話咧，你話打擊嗰個喺深圳。即係撳錢嗰樣嘢，我覺得就呢個借勢嘅，即係其實長遠其實係唔會話好大影響，因為落嚟嘅渠道實在太多。 嗱、啊，呢、這個應該我哋再補充啦。其實呢件事咧有兩個要點嘅，第一樣做呢樣嘢講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實質嘅影響，但係一個表態。 嗯， 即係喺中央關注緊呢件事啦。 係啊，香港都係嘅。其實你多咗好多啲洗黑錢廣告嘅，近來都 係係。你呢樣嘢你會見到啦。其實佢講咗出嚟就話。喂，而家上面睇緊你啦，咁你班友就冇咁狼啦。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是、我絕對認同阿傑斯仔講過。 嗯。 其實你講行即係而家個中港個交通咁頻密呢，我都唔明點解你唔喺深圳攞，你可以喺東莞攞咗。 其實我想再補充就係、是、其實呢個係由來已久㗎，即係我十幾年前我開始做呢、這個即係大陸嘅貿易生意嘅時候呢，其實嗰、那個你好多人唔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咧，你首先要搞清楚咧，大陸人係同香港人好唔同嘅。如果你係香港，即係舉個例，如果香港啲銀行突然間有一日話俾你聽要限制提款嘅話咧，嗰就真係好大鑊，即係 暴動㗎啦。 但係喺大陸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大問題，因為你要搞即係搞清楚就係好多大陸人買樓買股票 都係 買馬買波都係 cash， 佢哋係。cash 行先嘅，其實即係就算大陸係什麼，即係即係個步伐啊個經濟步伐行得好快，到今時今日其實唔大變化。我十幾年前開始就已經係咁啊，即係譬如話澳門以前咧，好多啲貿易公司咧，其實咧佢哋冇乜業務嘅，佢哋大部分嘅業務，其實大部分嘅每一日要做嘅嘢咧，就係、是、幫啲大陸公司咧喺澳門嗰邊找數嘅。我認識好多呢啲公司都係咁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話要通過即係要落嚟買股票，其實你即係你做呢啲嘢咧，其實我同意阿台長講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係中央要對深圳，即係我因為呢個禮拜都喺大陸啊，我睇到啲新聞其實都有個感覺就係、是、佢想係唔知咩原因係要對深圳做啲嘢， 表態啦。嗱呢個知其一啦，第二樣嘢咧， 好高調去報導呢件事。 第二樣嘢呢件事件咧，其實好突顯咗咧中港之間個制度同埋文化分別。 嗯， 嗱呢個措施呢、這個行政措施去做呢樣嘢咧，喺其他地方係做唔到嘅。 嗯， 只係中國呢個地方先可以係咁樣。 係啊， 但係期間你講咩？喂，一日只可以限定佢提幾多錢咧？你諗下，如果香港做呢樣嘢咧，那個反向嘅，因為點解你呢個牽涉 好大問題， 好大問題㗎。係 啊， 成個， 但係佢竟然喺大陸做咧，若無其事。 但係呢個咪就係一個反效果咯。即係其實話俾你越做呢啲嘢咧，嗰啲人啊。就會就只有兩樣嘢就係、是、佢就越更加冇信心擺錢喺 銀行， 同埋第二樣就係乜嘢？佢就越會將啲錢諗盡辦法瀉落嚟就買 H 股，即係呢個我話我星期一二喺上海，我同我一啲朋友咧就喺度 hea， 咁啊即係最近佢即係問啊，喂最近好掂啦乜乜啦，即係買股票咩？佢哋喺上海買股票，其實佢就係頭都大埋，因為。無從觸摸，即係呢個我只係想舉個例出嚟就係，佢話喂，即係上海股票跌得好犀利，每一次跌冇原因好足㗎，即係同埋好多嘢佢都知道啊，即係係人手操控啊，即係有嗰、那個有隻有形之手去操控，即係呢樣嘢就係令到嗰啲人個心態就話，喂，我真係如果有錢嘅話， 佢哋係缺乏咗嗰、那個那個投資渠道，所以即係港股係對佢咁吸引就咁解。所以其實點都好呢，我由 day one 都講就係話，即係香港嘅股票我係好友嚟嘅，即係我覺得係點都唔使驚㗎。如果你跌千幾二千點嗰就買啦。真係 啊，其實你小心啲嘅，你小心啲。 即係咧，嗱，有時我知道佢係一日基本上呢度你應該講股票。 你知唔知我啲節目咧？即係因為太多人聽啊，隨時個節目主持人命掛幾巴， 咩 掛幾巴㗎啦？ 波正不分股波啦。即係我由 day one 我都覺得就係話。你唔可以即係譬如我成日聽阿蕭山啦，又聽星期一啦、即係個 黃教授 啦，係啦，黃教授嘅節目啦，即係佢哋用咗好多即係好多專業嘅知識去分析。即係我成日就講一樣嘢，就係話呢，你大陸嘅嘢係好難用我哋讀書嘅理論去解釋，有好多嘢係唔 rational 嘅。即係但係我淨係想指出個事實就係乜嘢呢，即係的而且確喺民間，即係嗰啲存款，銀行嘅存款都講緊有30到50萬億。即係我同你都好清楚，就話喂，只要每一次留10000幾千億落嚟都唔得掂，所以咧，即係呢樣嘢係其實係好恐怖。 係呢個當然啦， 係啊。 但係頭先你講一樣嘢，我自己有少少補充啦。你講呢個分析咧，到依家係啱，但係香港嘅股市有一個慢慢一個趨勢咧，就係佢變成大陸股市。 有大陸化個問題， 大陸化問題，即係你點解好多行政措施係突然間，喂事前冇 出嚟 嘅，突然會出嚟㗎，即係你唔好以為，喂而家我哋咁樣，好似簡單，即係港交所買港交所單嘢，然後突然間殺出嚟㗎啦，你事前都冇知㗎嘛，所以慢慢咧，即係呢一個咁嘅我哋嘅優勢咧，慢慢係被削弱。 但係咁，我同意你一半，唔同意一半。但系你要比較，你要喺大陸人嘅角度， 相對問題 係啦， 相對優勢。 喺佢嘅感覺，佢覺得喂點你點 離譜化 衰到啦， 我哋嗰啲犀利。 係係呢個 即係你睇今日上海股票又直插啦，即係冇嘢有咩 reason 咧？佢就係喂大家就喺度傳就驚，即係中央星期六日又可能個橫條又做嘢，所以又開始直插。即係佢哋嗰啲。佢哋比我哋更加清楚，同埋即係佢哋比我哋更加身同感受，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長遠嚟講，唔好話長遠啦，即係短期講，其實即係香港股市都係向好嘅， 係 係啊，因為問題就係話，其實中央都冇辦法去控制嗰啲人將啲錢流落嚟，你始終都冇辦法嘅。 嗱呢個我又駁你喎， 我都有啲保留。 嗱如果佢夠膽啊夠僵咧，限住你深圳人，即係深圳嘅存款户口攞又攞30000咧，難不過將來咧。唔喺呢個羅湖口岸守身， 係啊，唔係你守得幾個先 啊？ 你守得幾個？ 大佬 有機會真係守好多個嘅喎，可以。 嗱唔係嗱，阿靜又唔一定咁樣 守，唔守得多個。 嗱，當然佢唔一定守好多個，但你如果守出係重罰咧，呢、這個有一個機會成分喺度啊嘛。因為你100次你中一次啊嘛， 啱 係嘛？ 啱。 而且你話日日做咧嘅時候，你個機會係個發現率係高咗嘅。 嗯。 咁所以佢你唔好睇小呢個可能性啊。嗱，佢唔係話你香港人上嚟守啦，大陸人落香港 就抽走，哦，如果 抽樣走，抽樣走， 一日捉翻10個8個唔難噶， 係啊， 因為每一日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帶巨款落香港嘅。 老實講，我哋都 係咯， 我哋帶 乜大貨啊？佢唔係淨係買股票啊， 係 個收平嗰啲咧， 係㗎啦，收 平嗰啲都10萬。 話俾我都唔知幾而家幾多錢啊！但係總之就。即係我哋真係帶過啦，即係阿靜，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啲經驗啊？ 我其實就調翻轉我帶翻上去啦，因為早期唔係話依家股市嗰個情況啦，咁我就要上去買貨啊，成日之前即係我做即係公司上面嘅嘢就好多時就會係譬如35萬，其實已經係過咗噶啦，咁好多時，但係你35萬就代喺身咁，你其實就比較容易啲過到關啦。 嗱，呢個又要講咗少少咧，人民幣嗰種老土法。 系呢、這个系 人民币咧，只有100蚊纸。 系啊， 你真系呢个极度老土，你真系带多少少钱咧，就成身就即系肿晒出嚟噶。 我形容下，其实10多萬咧就可以装满一个惠康嘅超级市场袋。我先系成日做呢样嘢，我最多我就试过好多次带200幾300萬。 你就真系 珠海关， 你就真系。 唔係，以前係冇辦法㗎， 驚險咗少少， 冇辦法㗎， 好危險㗎喎， 好危險㗎， 好危險㗎喎。 我試過一個個案咧，就係我有一次咧就喺羅湖關， 就啊，嗰時我做緊啊，即係雷射影碟大嗰啲雷射影碟嘅廠，咁我就要帶一啲 stamper， 咁啲 stamper 咧其實就係即係好似啲模具咁樣嘅，咁啊帶上去做一啲測試之類，咁身上就仲有十幾萬現金，咁跟住然之後過關嘅時候咧就俾人周，俾喺羅湖俾人周住，就星期五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見到我，佢其實唔係佢先唔係收我啲錢啊，係因為嗰啲 stamper 其實好敏感嘅，嗰啲 stamper 因為第一佢冇機器睇到入面嘅內容啦，同埋啲嘢就好似啲印假銀紙嗰啲電板咁樣。 佢可能以為你攞個人民幣嘅假 冇 咗人民幣。 總之係一啲佢唔識嘅嘢。 記得佢幾耐嘅事嚟 嘅？呢個都有十年到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即時就拉咗我入去個運咗我入間房入邊。咁佢咧就要我將成個過程寫出嚟，咁而當時已經就連嗰十幾萬都攞埋出嚟，咁跟住咧就佢就叫我寫曬成個過程出嚟啦。咁我其實我開頭就好猛嘅，即係我就妖你搞錯啊，大佬你唔識就唔好阻住我啦，打我趕時間約咗人，我真係約咗人，直情喺香格里拉酒店嗰度等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寫完一次，佢就。你個馬虎就寫得即係由我今朝早幾點長跑啊點 又咁樣由我今朝起身去廁所洗面屙咗幾篤屎。 咁你知開頭咪寫求其寫幾行咪咁諗住寫完啦即係睇下點樣同佢拆掂佢啦咁跟住佢唔俾我走。咁呢就叫我再重寫我重寫咗三次到啦咁佢見到我發脾氣呢仲喺度即係用嗰啲大陸術語又話你唔好似熱鍋上的螞蟻啊咁樣。講乜嗰時候我都唔知佢講乜春 嘢。你記得句啊坦白重複光水重複 咁又係差唔多未但未 即係你就攞兩張100蚊紙喺個攞油度養下養下 咁我寫完又寫完我已經開始驚啦咁後咩呢就寫完之後佢收咗啦又隔咗一陣即其實哇每次等好耐我就總之就淨係運咗間房冇張口冇食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佢就再走入嚟就收曬我所叫我攞埋本回鄉證嗰時一本本攞埋出嚟俾佢我就識驚啦咁跟住佢就話今日到此为止你呢可以自由喺深圳活动喎但係唔可以返去哇喂咁即係咩意思呀 大个回乡证 喎咁你冇同我啱啱咁跟住呢又唔俾返嗰啲电板又唔俾返我嗰十几万又唔俾返我嘩咁真係好鬼大镬㗎嘛咁我咁点先㗎你星期一嚟啦星期一再嚟咗我星期六星期日唔办公咁样咁跟住好啦咁我放咗出去囉。放咗出去咁梗係 call 人啦咁梗係 call, 嗰陣時我珠海有啲老細咁就咁然之后跟住就 call 晒 call 佢嚟话喂出事啊点点点点点讲晒咁跟住佢个就搵人嚟啦。咁我嗰个帮我手嗰个人呢就係个即係文化局长下面嗰啲马仔。咁佢嚟到就淨係问我两嘢佢话你啲电板系咩嚟㗎哇卡拉 OK 囉。咁你两样嘢你系咪盗版嘅卡拉 OK？ 我唔系。咁佢话系咪咸嘢嚟噶？我唔系。佢话如果系呢两样嘢咧，我即刻带你喺珠海走。 咸嘢。佢话咸嘢好主观喎，你觉得咸唔觉得咸？ 唔系，即系大家理解到啦，系四仔嘅嘢啦。咁跟住，然之后就我话唔系，我话我一定要攞翻啲电板，我话我好紧要嗰啲。咁跟住，然之后佢好啦，咁我陪你陪到礼拜一啦，我礼拜一再同你搞。咁然之后礼拜一就经佢嗰边搞，到最后咧，佢就签咗张嘢，就叫做叫话我系保释。头保释后真系咁样噶，跟住然之后咧就喺我十几万嗰度抽起咗30,000，其他嘢就俾翻晒我。咁其实 执翻 身咗， 嗰30,000去边度？ 保释金咯，当系。其实根本佢自己围内搞掂佢 啦，冇噶啦，都冇咗。 冇咗，梗系冇咗啦，预咗系冇噶啦。咁你咩保释候审，其实全部嘢都系废话嚟噶。咁总之我就攞翻晒回乡证，攞翻晒 stamper， 攞翻晒钱，咁啊跟住走。 最紧要个人啦。 系啊， 嗱，不过呢啲就差多少少问一句。你有冇見人或者自己經歷過俾佢手電腦同埋磁碟嗰種問題嗰種情況我見過我自己喺我口岸見過。 我 係好麻煩㗎。 嗯。 因為佢會將你嘅電腦開咗之後呢睇返晒入面有啲咩嘢。 係呀。係呀。我呢個我就想講就我未見過但我聽過。同埋就係我奉勸有啲人呢我啲同事就係㗎。其實我以前都係㗎就係呢上去公干嘅時候呢諗住話都要一頭半個月喎喂帶啲自己嗰啲碟呢即有啲就可能係 DVD,VCD 啦或者有啲就自己電腦消錄嗰啲碟咁帶成洞咁樣嘩你俾佢打開見到嗰洞碟 你真係返係煩 真係煩到你嘔啊即係除非佢唔想做嘢佢想做嘢佢真係可以同你逐隻碟睇啊你真係暈 咗。佢一做嘢你就 係啊你到嗰陣時你就算你話你唔想要啲碟都唔掂啊。 佢係佢真係即係正常途徑，佢係會同你逐隻點 check， 逐隻計咯。 你遇個充公啦，呢樣嘢就即係你唔好話同佢拗，即係要攞翻曬啲嘢啦。咁星期日第二樣嘢，我都奉勸咧，即係就算你上去耐嘅話，其實唔好帶咁多嘢上去咯。 嚇！ 尤其是因為而家個互聯網咁方便，當然即係佢可能上面都睇翻你啲嘢，但係即係總嘅嘢，如果你係唔需要帶上去，就唔好帶上去。 嗯，都啱嘅。 文字啊，尤其是文字同埋碟嗰啲啊， 係啊，即係敏感嘅嘢就唔好帶上去咯。係啊。 咁啊，靜理咧，自己有冇親身經驗啊？ 边方面？ 钱咯，同埋即系呢啲遇到啲 过关啊！之前讲咗啦吓，咁啊嗰次就系攞十几万到，咁啊我系近好多嘅，我就应该系三四年前到嘅，咁啊过广州嗰个关搭直通车 啊，直通车啊，嗰、那个仲麻烦喎，据我了解 啊，其实我同阿杰斯差唔多，我都其实因为系啲货嘅问题，咁我因为我哋有时要攞翻啲货上去召唤嘅，咁。即系佢要查到啲货，咁我啲钱就摆埋喺同一个问题度，咁佢就一次过睇埋出嚟。咁嗰次其实都唔差噶啦，我嗰次系一啲新银纸嚟嘅，即系唔需要，即系一个砖头咁上下大啦， 冇咁大啦，如果新银纸 一个砖头咁上下大啦，佢扎好晒成扎。 但系你点解会俾佢搜到咧？ 问题系佢搜我啲货啊嘛，因为我系 你带住好多嘢上去， 我系带系啊，又带啲货啦，同我要带啲货上去换啦，咁我另外带啲钱要上去找佢，因为如果你带港纸我就。你咁大筆錢咧，你就驚有時喺上面對咧。 嗱，我呢、這個我同我差你少少啦。以我自己嘅睇法同埋經驗咧，如果你咁做嘅，應該分開兩個人去做。 問題啱嘅，我哋本身咧，嗰次其實係因為我有 partner 已經上咗去啦，再叫我上去話要找數就要攞啲錢上去，咁上去你順便攞埋啲貨啦。 你應該叫條僆同你一齊上去嘛。 我已經係一條僆嚟 嘅，即係你下邊好僆嘅，你就係僆嚟㗎啦。 冇錯。咁嗰次之後咧，咁就文明啲嘅，即係到最後啦，咁就俾佢周到啦，咁嘅情形又係，即係其實類似個情況同阿傑斯類似啊，捉咗佢間房，咁啊擺低嘢，叫你寫低點解你要帶咁多錢上去咁之類咁樣寫完之後，咁啊打咗支毛啊嗰啲咁嘅嘢，咁比較文明咗啦，咁就但係就唔會話收起啲梅香證啊之類嗰啲咁嘅情況，跟住佢就hold 住，咁就俾翻曬啲嘢你，就錢就 hold 咗，貨就佢 check 都冇問題，俾翻你係啦，外幣即係港紙，即係除咗人民幣以外嘅俾翻曬你係啦，咁跟住就叫你等消息。 咁最後有冇攞返錢？ 咁我哋嗰陣時十幾皮好緊要啊，大佬嗰度。咁我哋追得好緊要啦。咁追搞上下搞咗三個禮拜到啦，到最後佢覆返嚟就係話唔會係當你即係走私啲錢入去啦，咁罰你兩萬咁啦，一萬就俾中央，一萬就俾廣州政府嘅海關上下嘢啦。咁啊，跟住就俾咗個銀行户口，你就叫你自己入數入完就搞掂。 話你對中央都好大貢獻喎。 係㗎，其實咧，我以前咧喺廣東省咧，即係講開差開少，即係其實廣東省咧，我哋以前做呢啲生意咧，即係好多現金即係來來往往咧，我哋就好中意就係經澳門嗰邊嘅。其實因為回歸之前咧，澳門係幾好玩嘅，即係我嗰陣時咧就係、是、因為澳門嘅海關。即係呢度 講緊廣北啦， 唔係係講緊由港澳呢一邊嘅海關開始計起。有個特性就係因為澳門嘅貪污其實好勁嘅，即係澳門嘅海關差唔多全部都有做呢啲嘅。咁佢哋咧就好，佢哋其實因為我識好大班嗰班人嘅，我以前同佢哋好熟嘅。咁其實佢哋就會係幫你咧，即係幫好多，尤其是係即係嗰條線咧，其實就係咩咧？就係喺啲現金喺珠海嗰邊去到珠海，咁佢就唔使經拱北過嘅。你透過澳門嗰啲海關嘅人咧，就會經夜晚咧就會經灣仔，我唔知你知唔知邊個灣仔，唔係香港嘅灣仔，係澳門嘅灣仔，因為係隔好，就用啲好似類似哇啦哇啦嗰啲咁樣咧，佢就。人啊、貨啊、錢啊，全部就可以喺珠海嗰邊就過澳門，然之後你過到嚟澳門就安全噶啦，你一千幾百萬都一億十億都冇問題，然之後就經港澳碼頭走。 你講呢樣嘢，我咪諗起咯。 嗰陣時我哋就好，即係呢條線就係其中一條線嚟。 你估淨係深圳啲人炒香港股票咩？ 係啊， 你估珠海啲人唔炒咩？ 唔係，係啊，同我就係話其實係各個渠道啊，同埋就係話。即係我頭先講嘅就係、是、我真係實在見得太多，譬如我最近即係我有個親戚，佢有個妹喺香港長住嘅。喂， 佢每一日买股票，即系好有钱嘅嗰、那个，即系嗰个亲戚。咁佢每日买股票，讲紧喺呢度个 transaction 都百几二百万。咁有阵时，即系有时系唔止呢个数，即系一日赢输又一百几廿万。佢全部喺香港做，佢妹同佢做啫嘛。做完之后嗰啲数咪全部喺上面对咯。你呢啲嘢系阻止唔到噶。佢上到佢中意俾翻现金俾翻现金人民币俾佢妹又得。啊，佢然之后间唔中有阵时佢话哦。你要买楼啊喺呢度，咁啊，我帮你俾啦，然之后我同你喺度扣啦，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嘢，根本系真系冇可能完全去压止到嗰啲钱系流落嚟香港咯，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咁咯， 呢个我都认同嘅咁样， 系啊， 唔系我哋唔系否认呢样嘢，不过我只不过即系觉得咧就系，即系如果佢需要做一啲行政措施系要限制呢啲嘢咧，佢系唔怕去做呢样嘢 嘅。哦，大咁定大陆几 令到你几麻烦啊？令到你即系令到几唔开心嘅嘢咧，佢一样照夹硬做嘅。 唔系，所以其实 能力好高嘅不嬲。 所以大陆人从来都唔信即系大陆嘅银行政府 嘅。嗱，我就绝对认同呢样嘢啦。呢样嘢长期有咩后果咧？就啲人完全唔信任个政府。 到今时今日都系嘅，即系你入到银行咧，喺大陆入到银行，我谂大家有个感觉就系话，喂，佢真系好似个政府部门咁啊。首先啲人冇服务可言啦，敲黑面啦，即系然之后跟住好阶级化啦。即系如果你唔系大户嘅，喐下乜嘢，求其乜鬼嘢，可能排你几个钟头啦。即系你身为， 我照讲啊，试过一次我净见佢暴动咁滞啊。嗱呢个咧就我哋休息啱翻嚟再 讲。好，OK。